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十，北京多云，4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贯彻落实19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蓝图铺开。 张德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委员长会议。 张高丽调研冬奥会筹办工作情况。 中央纪委要求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 特别策划你好监察委播出第3篇权力与制衡。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小小密幼的底气。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第3篇让城市装上大脑。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督察反馈称，山东重发展轻保护问题较为突出，环境问题依然严重。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5号到26号召开民主生活会，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各项决策部署为主题，重点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实施细则，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执行中央8项规定的实际，联系狠抓党的19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前有关方面做了准备，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围绕主题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材料。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意见坦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目的，增强了中央政治局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把握和体现了4个重点。一是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真正学懂弄通做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真正做到对党忠诚，襟怀坦白，守纪律，讲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带头遵守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情况，真正做到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力行勤俭节约，自觉反对特权，不搞特权。四是带头贯彻落实党的19大决策部署情况，真正做到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自觉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自觉用党的19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扎实实把党的19大精神落到实处。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在领导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学习，着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规定实施细则提出了要求。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有了好的决策、好的蓝图，关键在落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主题，也是中央政治局同志的主要任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光喊口号不行动不行，单单开会发文件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有真抓的实劲儿，敢抓的狠劲儿，善抓的巧劲儿，长抓的韧劲儿，抓铁有痕，踏实留印，抓落实。要明确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抓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分清轻重缓急，加强政策配套，加强协同攻坚，加强督查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抓落实一把手是关键，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带头树立正确政绩观，始终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自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仅要带头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且要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斗争，聚焦突出问题，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习近平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全党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更要心智，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职位越高越要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敬畏法律，敬畏纪律，自觉管住自己，在廉洁自律上做出表率，才能担起肩上的重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应该明史知理，不能颠倒了公司，混淆了是非，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要带头树好廉洁自律的风向标，推动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要勤于检视心灵，洗涤灵魂，校准价值坐标，坚守理想信念，要增强政治定力、道德定力，构筑起不降腐的思想堤坝，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习近平指出，我国形势总的是好的，但我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少，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尤其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知危图安，尽职尽责，勇于担责，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按惯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在年底举行，会议将对明年的三农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一战略具有哪些具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做好三农工作做出过哪些重要指示？请听央广记者马闯的报道。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一政策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反响，在与习近平总书记一同审议十九大报告时，贵州省六盘水市阎伯村党委书记于留芬说， 土地改革到期以后呢，还可以延续30年，这对我们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呢，又有了更大的这个政策支持，我们会抓住这样的这个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我们党组织的核心， 有30年能吃定心丸了吧。 对，我们就不担心这个土地还会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也非常高兴。 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展征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十九大后的首次调研中， 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徐州潘安湖街道马庄村考察。在详细了解该村的发展情况后，习近平肯定马庄村从单纯以煤为生转型到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经验，指出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因地制宜，抓好谋划和落实。在观看了村民乐团排练的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快板节目后，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 乡村振兴计划，那不仅是经济怎么发展，不仅是说我们口袋里的票子啊还有多少，这个精神面貌、人的这种风貌啊，这个要好，这个呢才是啊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祝愿我们马庄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能够更上层楼，把我们的这个新农村啊建设得更加繁荣。 谢谢主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监察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意见的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监察法草案的议案代拟稿的汇报，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烟叶税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船舶吨税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招标投标法计量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对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对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法律委、教科文卫委、华侨委、环资委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情况的汇报，关于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人选和任免案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确定，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对上述议案和草案做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107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25号到26号在河北调研冬奥会筹办工作情况。张高丽来到张家口市职教中心，了解冬奥会职业学校建设和专业人才志愿者培养有关工作，到云顶滑雪公园检查比赛场馆施工建设进度，看望正在训练的运动员，到崇礼铁路太子城隧道建设现场实地检查工程安全质量和监理工作，到张家口赛区规划临时展厅了解比赛场馆设计建设进度和赛后利用情况，主持召开筹办工作现场会，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强调要统筹推进突出重点，高标准建设好冬奥会场馆及相关基础设施，要综合考虑赛时需求、环境保护和赛后利用，加快推进场馆建设，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人工造雪与生产生活等需求，精心做好输水、节约用水、水资源保护等工作，加快竞赛日程编制、场馆运行、人才引进培养等赛事准备工作，狠抓治气、治水、治沙，加快改善京张地区生态环境，要按照参赛也要出彩的要求，以拼搏精神加强训练，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 精心做好北京交接、人才培养、赛事备战、宣传推广等工作，同时通过筹办冬奥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纪委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作为，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上下联动、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检查。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浙江按照能试尽试的原则，全面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12项调查措施，还探索建立了执纪监督、审查调查和案件审理各环节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强化监督制约。央广记者吴哲华、陈于燕报道。 近日，原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牛田社区党委书记周月甫因受贿230多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是杭州市第一例宣判结案的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本案中，江干区监察委行使了12项调查措施中的10项，办案人员查询了周月甫的金融信息，并冻结了他的银行存款，帮助挽回国家经济损失231万元。江干区监察委还向公安机关申请，对案件重要相关人采取了限制出境的措施。杭州市江干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王早辉： 就是我们有一个行贿人，那么在浦东机场给他解决下来了，否则的话，我们有60几万的贿赂的这个事实，可能就认定不了。 截至今年9月30号，浙江省监委已开具各类措施文书910份。有人说，改革后纪委、监察委的权力越来越大，为防止权力滥用，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以理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党的19大精神高校宣讲活动综述。 新华社消息，12月23号到26号，中共代表团访问柬埔寨，为柬主要政党智库和媒体举行19大精神专题介绍会。12月24号到26号，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阿联酋，宣讲19大精神。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海南省今年在全国率先以省政府名义主导推进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大力培育特色自主品牌。一颗小小的红桉无籽蜜柚脱颖而出，实现了海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零的突破。现在我们跟随央广记者许云到澄迈县金江镇善景村红桉蜜柚园，去感受一下小小蜜柚的底气。 冬日午后，蜜柚园的温度已经到了22度。34岁的安硕宇在自家生态园正在给乡亲们传授生态农业技术。8年前，他毕业于海南大学，学的正是热带果树栽培专业。土里的虫子不能打药，土上的动物不能赶跑，土上的花花草草更是要保护起来。安硕宇和妻子黄小玲当了8年果农，最在意的就是栽种柚树的这片土壤。 这个品种糖度，那我们标准的话一般就是13到15，糖分比28到30，这个比没有出来的口感非常好。 对，把那个教他们用锄头把这个沙刮。 又是树旁，安硕宇又挖了个1米见方的洞，这是专门在花期前下大肥用的肥料池。 下肥的嘛，现在下一次大肥，这个是我们自己配置的有机肥，也是我们的核心技术。 在安硕宇看来，海南缺乏叫得响的水果品牌，除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果农没有品牌意识也是原因之一。而他现在做的正是让蜜柚的种植流程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那我们作为企业，我们的初心就是要做一个走出国门世界级的农业品牌。 特别报道，众说19大。 今年88岁的郑晓英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也是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5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忙碌在演出和教学一线，为实现阳春白雪、贺者日众的目标奋斗不懈。党的19大的胜利召开，更加激发了他的使命感。请听央广记者陈庚的报道。 大地球上是爱情的主题， 所以 色套装，红色围巾，耀眼银发。88岁的郑小英独坐在闽南大戏院舞台一侧，引导观众欣赏投影上播放的歌剧片段，穿插进行着讲解。两个多小时下来，她没有喝一口水。 太难为我了，两部歌剧让我在一个半小时讲完，我怎么讲啊？所以我就请示了，他们说可以延长一点，于是我就 对着 两个多钟头。 从1962年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第一场歌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人生，郑小英演绎了太多经典和传奇，而《阳春白雪》《贺者日众》一直是她的事业目标。19大报告中有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表述，让她备受鼓舞。最近，她专门录制了《正式指挥法基础教学》视频，希望对音乐教育有所帮助。 党的教育就是说文艺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推动扬曲中唱，我推动走入民间做一些普及工作，就是希望真正能够文艺为人民。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 请听让城市装上大脑，采制央广记者冯硕。 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播泽华。去年呢，在阿里云首席机器智能科学家闵万里的带领下，杭州萧山地区率先拥有了城市大脑。它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向城市拥堵宣战。目前这个系统已经覆盖了杭州主城区莫干山路区域等路面的主干道、南北城区部分快速路以及萧山城区。闵万里告诉我， 在杭州的主城区，我们通过城市大脑实时的来调控在高架路的进出匝道，它的那个路口的信号灯，使得在高架路上整个的行程时间比以前缩短了4分多钟。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向山东反馈督查问题，督查发现山东部分地方违反国家要求发展过剩产能，自备燃煤电站井喷式增长，致使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央广记者杜西蒙、王成林报道。 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山东对于大气十条中明确规定的污染防治任务并未落实。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组长马中平通报，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但近年来山东省自备燃煤电站建设呈现井喷式增长。2013年以来，滨州市魏桥创业集团违规建成45台机组，滨州市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由于大量自备燃煤电站建成投运，导致煤炭消费量大幅增长。 督察要求山东应在30个工作日内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报送国务院，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央广记者朱勇报道。海南省日前印发新的市县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取消除海口、三亚、杨浦、儋州、文昌、琼海、澄迈之外的12个市县 GDP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把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立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事项。新考核评价办法将于明年正式实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魏东，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北京时间7点整。